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追捕黑牡丹，编剧陈慧君，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陈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黑牡丹之谜。 八零三和沈西审讯于昌寿时，获知云南下关云水镇有个叫黑牡丹的，手里握有大批毒品。经局领导研究，决定乘胜追击，立即赶赴云南追捕黑牡丹。可就在这个时候，重要证人于昌寿却在看守所里歇斯底里的狂吼乱叫：“ 放我出去！我要回去！我要回家呀！老爷啊，儿子不孝啊！放我走！放我走！放我！放 我！怎么？叫啊？你喊？你在犯罪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做大佬，不想想你的老娘，不想想你现在这副模样， 怎么办啊？我要杀头了，我不能回家了。 如果喊叫能救你，你就在这儿喊上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直接走。 哎，刘警官，刘警官，求求你不要走，不要走，你死活给我指条路啊！ 出路当然有，这要看你。 不要，只要不枪毙，我什么都愿意。我 四个字 都愿意。 立功赎罪。 我立功，我要立功，我要赎罪，我要赎罪。 那就看你，是不是愿意协助我们，到云南辨认黑牡丹。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三天以后，八零三、沈西、梁达等一行押着于昌寿乘上南去的列车奔赴云南。可就在当天晚上，于昌寿突然哼哼起来。 喂喂喂，你这人怎么像春天孩儿脸，一会儿风一会儿雨，闹什么情绪啊？ 我肚子疼，头也疼。 装什么腔？ 真的，我真的肚子疼，我头也疼，我身上冷。 我来看看。大老板， 林秘书，怎么回事？ 他头上滚烫，四肢冰凉，好像是病了。 来，我来看看。 我的妈，我难受死了， 我林秘书 啊， 先给他吃点感冒药。 哎 哎，大老板，嗯，哎，一下，嗯，我看他有点反常，反常，嗯，今天一上火车，一会儿东张西望，一会儿望着窗外发呆，现在又突然病了，他会不会说什么花样？ 可惜，嗯，他确实是病了，我们要真诚关心他。当然，他情绪仍然紧张，好像压力很重。哎，难道 大老板 有什么？ 啊，不好，于昌寿休克了。 休克了 啊！ 小陈、小李， 哎， 你们先看护着他，我去找列车长。 好的，好的。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早不生病，晚不生病，这偏偏在火车上生起大病来。 得想办法让他醒过来。 我们又不是医生，有什么办法？ 哎，我听人说，人昏过去的时候就掐人中。 哎，好像是听说过。 哎，咱们试试。 哎， 现在播送紧急求援，各位旅客，现在列车上有一位旅客突发疾病，请旅客中的医务人员马上到列车长值班室来。 哎呀，沈西，你看他醒过来了。 呵，还真有效。 谢谢谢。 来，张医生， 啊， 就是这位病人。 哦， 请。 已经苏醒了，先量量体温，脉搏较弱，心肺还正常。 哎，张医生，问题大吗？ 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精神紧张，加上这两天气温偏高，引起突发性的神经紊乱，再加上感冒发烧，就一时休克了。啊，这是我随身带的镇静药，可是没有退烧药啊。 哎，用了毛巾敷行不行？ 嗯，这个办法行。 好，好，谢谢了。 这是我带的酒精棉，用它擦身可以退烧。 好， 啊，谢谢啊， 谢谢， 不谢。哦，对了，要让他多喝水。 好， 我就在9号车厢，有事儿就来找我好了。 谢谢。 好， 沈老板， 哎， 你负责供应水。林秘书， 哎， 去拿几条毛巾来。 好的。 小陈、小李， 哎哎， 到餐车弄几块冰块来。 好的。哎， 哎，大老板，那你， 哎，我给他擦酒精，快去。 哎， 哎，哎，热。 于昌寿，忍一忍，一会儿就好。 我忍，忍不过。 哎呀，大老板。他 吐你一身 了，吐了你 一身呢。不要紧， 快， 来来来来，让他多喝点水，啊， 那， 来，把水拿来，嗯，于昌寿，来，慢慢喝啊。哎，冷毛巾，快。 啊，那， 来擦一下，擦一下，好点了。时间不早了，大家休息去吧。 哎，大老板， 嗯， 你也该歇息了。 就是。 哎，谁让我带他出来的呢？去吧，去吧啊， 好吧。 哎，哎，林秘书， 嗯， 你站着干什么？ 啊，大老板，你把衣服换下来，明天我给你洗洗。 哎，好吧，那就谢谢了。 大家回到各自的铺位睡觉了，包厢内一片寂静。不知过了多久，于昌寿从昏睡中醒来，见803还守候在他身边，他正弯着腰将冷毛巾贴在自己的额头上。 大老板， 我，于昌寿，怎么样？好了吗？ 不疼了，好多了。 啊，那就好啊。你要干什么？ 我要上厕所。 好，来，我扶着你。 不用。 哎，小心。哎呀，不行啊，我来背你。 你背我？ 是啊。 不能。 来， 哎，来吧， 大老板， 来。哎， 当803背着余昌寿回到铺位时，突然感觉背上湿了一大片。 哎，余昌寿，你哭了？ 大老板，我 怎么了？ 我要坦白。 坦白？哦，欢迎啊。可是啊，要轻点声啊。沈老板，沈老板，啊，起来。 该我值班了。 不是做记录。 803对余昌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余昌寿大为感动。他彻底交代了自己这两年12次贩毒的全部过程，并交代了其他罪犯的姓名和下落，为803他们主动出击，一举捕获犯罪集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此，一个作案累累的特大的贩卖海洛因犯罪团伙的庐山真面目显露出来。这也就意味着803他们此番去云南所要完成的任务，已经远远不是抓获一个黑牡丹的问题，所以必须立即调整作战方案。经过深思熟虑，一个新的行动方案形成了。803他们一到昆明，马上和省缉毒处联系，第二天又马不停蹄直插大理下关。 就是这个旅社，是贩毒的经常来往的地方。 凤凰旅社。沈西，你和余昌寿一起扮作上海来的买主，在这附近兜风，我们在四周监视。 是。 哎，后面有个光头认不认识？ 哦，他就是外号叫和尚的杨立军。 怎么一直跟着我们？ 这说明他手里有货， 迎上去。 哎，这不是于大哥吗？ 啊，哎，是和尚啊，忙什么呢？ 溜街玩呢。 啊， 哎，大哥 啊， 你这是刚从上海来？ 因为猜得准呢。 这位客人也是上海的？ 是啊，想买点货。 哟，巧啊！哎，和尚，我手里正好有几块呢。 是吗？哎，沈老板，你看 有多少？ 1000多克。 1000多克。 如果嫌少，我还可以再进点货。 这1000多克我先要了。 好，老板干脆，走，这就上我家取货去。 沈西、余昌寿跟随杨立军到了他的住处。他刚拿出2包海洛因时，803带着小陈、小李破门而入，人赃俱获，杨立军只好束手就擒。经过突击审讯，杨立军不仅交代了其他几个同伙的情况，而且交代了海洛因的卖主是黑牡丹。当晚，刑侦小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获了4名贩毒犯。经过审讯，他们的进货渠道也是黑牡丹。803由此判断，黑牡丹就是这一毒巢的主犯。他决定乘胜追击，立即奔赴云水镇，一举捣毁毒巢巢穴。汽车在山路上足足颠簸了12个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云水镇。此时天色虽已近傍晚，小镇却依然热闹非凡。6个人一下车，便远远看见镇东那个小杂货店。 一切按计划行动。 是 是。 马老板， 哎， 拿2斤酒。 啊，来了。 哎，这 个 马老板 啊，来给 啊。 哎，好好好。哎，那好嘞！ 哎，马老板你好啊！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是啊，拿包20码，1盒火柴。 哎，好嘞，好嘞，来给。 哎呀，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出去跑生意了？哎、 是，就你一个人忙着呢。哎，哎，俩伙计呢？ 哦，运货去了。 哎，马老板，哎，买包盐。 哎，好嘞，好嘞， 你忙的啊。 哎， 给我来拼酱油。 哎，好好好。 就在马老板忙乱当中，于昌寿摘下墙角那个肮脏的留言簿，写下“姨妈病重，需要”几个字。可当他放下留言簿的时候，过来了一个邋里邋遢的叫花婆。 你跑不了了。 啊，你是谁？ 兄弟，给点钱吧。 哎呀，原来是叫花婆子。哎，我总看见你在这要钱，都快成了万元户了吧。 哎呦，瞎说呀，兄弟，你可怜可怜我这美儿美女的孤老太婆吧。 好好好，给你。 啊，一毛钱呐、 啊！ 你让我喝西北风啊！哎呦，不行啊！ 啊啊啊！一块钱，倒霉！ 哎呦，不够啊！ 不够，你要多少？ 至少一只手吧。 五块钱？ 五十块？ 五十块？你大爷自己还没五十块呢！ 你不给钱啊？我就跟着你 啊！跟，你跟着好了。 哎呀，行行好吧，就给点钱吧，可怜可怜。 于是于昌寿在前面走，叫花婆在后面跟，没走几步就看见迎面而来的八零三和沈西。 哎，八零三，于昌寿来了。 哎，等等，他后面跟了个叫花婆。 哎呀，你就给一点 花子有什么大惊小怪？ 你就行行好吧，积积德吧。 哎，昌寿，怎么样？ 哎，一切顺利。 好，哎。 发财啊，就靠于老板。 是啊，行行好吧，你就给点吧。 去去去去， 再多一点。 我告诉你啊，你再缠着大爷，我叫人把你抓起来。 别抓我，别抓我，我这就走，这就走。 还有两天时间，石溪，你负责勘察小店边上的那所房子，其余的静候待命。 然而到了第三天，留言簿上却没有留下黑牡丹的交货暗语。 哎，于长寿， 嗯，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那以前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没有啊。 奇怪呀，难道我们的突然出现引起黑牡丹的怀疑？这里是川黔藏的贸易中心，又是通向云川藏以及缅甸的交通要镇，南来北往客少云集，外乡人来来往往实在很平常啊。是不是他感觉到了什么，在暗处窥视我们？对，我们该主动出击。于长寿， 哎， 我和你现在就去小杂货店。 是，大老板。嘿，马老板。 哎呀， 买两斤电池。 哎，好好好。啊，来了。 啊， 给。 好， 怎么？带客人来玩玩？ 是啊，人这是香港的大老板呢。 哦，于老板 啊， 你好大的才气呀！ 不谈了，生意没做成，哪来的财气？ 真是，要做生意还不方便，到处有路啊！ 哎呀，没有带路人，哪里识得路哦？我们明天就走了。 哦，哎，于老板，麻烦这位香港大老板在留言簿上写两句，替我们小店扬扬名。 这， 愿意效劳。 哎，谢谢谢谢。 八零三拿起留言簿一翻，却见上面赫然写着“为你服务”几个大字，但他仍然不动声色地继续写着他的字。 马老板 啊， 恭喜发财哟！ 好，多谢大老板，多谢大老板，小店蓬荜生辉呀、啊！ 后会有期。 哎，好，好，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大老板，老板，你可怜可怜我这老婆子吧，你给点钱吧。 啊，怎么又是你呀、啊？ 行行好， 讨厌！这，哎，大老板，走，走。 哎哎哎， 行行好， 行善积德。哎，给。 哎哎。 哎呀，还是外国钱呢， 是港币。 谢谢老板，你会发大财的。 八零三回到住处，沈西和梁达也刚好回来。 沈西，哎，今天有什么收获？ 啊，我彻底侦查了杂货店旁边的那间屋子。 嗯， 它后面长着长长的草，隐蔽着一扇小边门。 好，到时候小陈小李把守。 是 是。 梁达。 哎，这是昨天我拍的几张照片。 嗯， 你们看。 叫花婆。 嗯。 一个乞讨的叫花婆，虽然很邋遢， 嗯， 可她脸部的皮肤却没有多少皱纹。 哎，是啊， 眼睛也很有神，这不奇怪吗？你说呢，八零三？ 嗯，梁达，好眼力呀、啊！哎，注意到她那双手吗？ 那，这里有一张手的特写，光滑细腻，食指尖尖呢。 就是用神仙护肤霜啊。叫花婆也绝不会有这双手。 嗯， 八零三， 嗯， 你是说他 余长寿？ 哎， 你看看他是谁。 就是那个叫花婆子嘛。 哎，再仔细看看。 啊，他就是。 好一个狡猾的女人呐。嗯，今天晚上嘛，就要和他彻底较量一番。 当天深夜，月明星疏，小镇显得格外的静谧安详。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早已沉沉入睡，谁会想到在这美丽的星夜下将有一场正义和邪恶的较量呢？在离小店百米处的树林里，一双双警惕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那间房子的窗口。 八零三， 嗯， 已经12:30， 怎么灯还不亮啊？ 沉住气， 看，灯亮了。 好，晃了三晃，余长寿。 于老板， 啊， 要多少货？ 有多少吃多少啊！ 你有这么多钱吗？ 海昌贸易公司总经理、香港大老板在此啊！ 哦， 请把帘子拉起来。 为什么？ 让你看看现钱。 好， 马老板，原来是你！ 幸会幸会。 开箱。 是。 那好，可以成交。 慢。 嗯， 我要见见黑牡丹。 她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啊？什么意思？ 她怀孕了。 怀孕？哼，这好像并不影响买卖吧。是不是看不起我们，故意找借口？算了，走。 是。 慢。大老板，承蒙你看得起，黑牡丹在此。 八零三闻声一回头，却见一个一身黑的女人已经站在那里。这个女人不过40岁左右，阴冷的眼睛里透出一丝凶光。 黑牡丹，久仰久仰。哎，我们好像见过面。 哼，大老板开什么玩笑？ 我倒是佩服你的化妆术啊，一个风韵十足的女子化妆成叫花婆，不是一两天的功夫啊。 大老板好眼力呀、啊、一回生两回熟嘛。 有多少货？ 2.5公斤。 好，什么价？ 照旧。 成交了。 付钱。 可以，先交货。 马老板， 点一点，10包。 别动啊！别动！ 别动！我们现场！ 别动！ 他妈的，原 你们是警察， 给我押下去。 滚！ 你凭什么抓人？ 你们贩卖毒品。 什么毒品？ 这不是。 这是味精。买卖味精有罪吗？ 啊！马林三，我们上当了。 我要告你们私闯民宅，无辜抓人。 黑牡丹，你自己把毒品交出来。 我哪来的毒品呢？ 梁达， 那就对不住了。嘿，哎哎，你干嘛踢我肚子？ 是的，我要把你的孩子抓出来。嘿，哎呀， 海洛因，原来他把海洛因都绑在肚子上了， 都带走， 走 走。 803他们一举捣毁毒巢，抓获了黑店四个贩毒大贩，紧张的审讯就地进行。据马老板和两个伙计交代，自他们承包小店开始就进行罪恶的贩毒活动，但每次进货都是由黑牡丹经手，由此可以确定黑牡丹就是这个毒巢的主犯。 哎呀，803，抓获了黑牡丹，我们该凯旋而归了。 是啊，抓住了黑牡丹，是该凯旋而归了。可是， 怎么，还有什么不对吗？ 再审一次黑牡丹。 再审一次？ 对。 逮黑牡丹， 进去。 坐下。黑牡丹，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们什么都知道，我没什么要说的。 进货的人是谁？ 我。 去缅甸的人又是谁？ 也是我。 真正的黑牡丹是谁？ 我。是我。 你难道还要替真正的黑牡丹遮掩吗？ 天哪，你们什么都知道了。 他是谁？ 我也没看见过他真正的面目。 为什么？ 他的脸上永远戴着黑面纱。 永远戴着黑面纱？ 803他们捕获了黑牡丹，然而真正的黑牡丹却是一个永远戴着黑面纱的人，他又是谁呢？请听广播剧《追捕黑牡丹》第六集《戴面纱的人》。 刚才播送的是《追捕黑牡丹》第五集《黑牡丹之谜》，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音乐编辑王之倩，录音合成王青，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于昌寿由王肖兵演播，马老板由曹毅演播，杨世琴由魏思云演播，杨丽君由徐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正、苏东升、谭维红、姚基文等，解说丁建华。编剧陈慧君，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情，忠诚的八零三，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戴黑面纱的人。 八零三他们捕获了黑牡丹，然而经过再三审讯，才知道这个名叫杨世琴的黑牡丹是假的，而真正的黑牡丹是一个永远戴着黑面纱的人。 八零三， 嗯， 请教一下，你怎么知道杨世琴不是真正的黑牡丹？ 啊，有三个根据。第一，云水镇虽然是交通要镇，但是离边界有几百公里，也就是说，毒品的源头绝不会是在云水镇。第二呢，由此推理，小杂货店只是中转站，它的背后必有一条秘密进货之路。 对。 第三，只有进出那条进货之路的人才是真正的毒枭， 那我们就乘胜追击， 追捕戴面纱的黑牡丹。 八零三沈西仔细研究了案情和行动方案，当天风尘仆仆地赶到县城，因为根据杨世琴的交代，要找到真正的黑牡丹，必须先找到过桥牵线的杨宝才。可是杨宝才到底住哪儿呢？杨世琴说他也不知道。八零三他们只好分头去查找线索。 八零三，有线索了。 梁达， 刚才我去了县派出所打听杨宝才， 嗯， 倒是有两个人认识他的。 哦， 但都说他在外地跑生意，行踪不定啊。 唉，等于白说。 别着急，不白说的在后面呢。 哦。 其中有一个人说他的外甥女在人民剧场门口摆水果摊儿。 哦， 杨宝才的行踪只有他知道。 嘿，梁达，该记你一功啊。 是啊。就是那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 好像就是她。 哎，梁达， 嗯， 这个任务只有你能完成了。 可以。八零三， 嗯， 拿钱。 哎，问一声要什么钱？ 哎呀，人家是你谁呀？有义务回答他舅舅的行踪啊。 嗯，对啊。这是30块钱，买点香蕉、菠萝和芒果。 怎么样，沈西？ 嗯， 还不谢谢我？ 一箭双雕，一箭双雕。八零三这次敲诈太艺术了。哦，好一个梁达啊！梁达，我甘拜下风啊！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过路的快来买嘞，芒果菠萝贱卖嘞。 喂，小姑娘， 哎，阿姨， 这芒果菠萝什么价钱呢？ 你要买吗？ 啊， 便宜啊。 是吗？好，我这有30块钱，你帮我随便搭配好吗？ 好的，阿姨， 谢谢。 这些香蕉芒果都是我们自家承包种的 哦， 所以你瞧瞧别的摊位呀，我们的价钱最低的。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这么会做生意啊。 我是帮羊看摊。哎， 哦， 我舅舅才会做生意呢。 这谁不知道啊，听县里人说你舅舅生意做得很大，是吗？ 当然了，钱也很多。 他做什么生意啊？ 他 说跟外国人做服装生意 哦， 哦，还有水果生意， 是吗？ 嗯，反正什么生意都做。 哎，巧了，我们有个老板想跟他做笔生意，行不行啊？ 好啊。 那他现在在不在家呀？ 前天他刚回来，不会马上走的。 那好，你带我们去见见他好吗？ 好的。哎，找你零头。 那算了算了，零头就不用找了。 谢谢阿姨。 事情意外的顺利，那女孩下午收摊以后，就带着803、沈西、梁达赶到魏山乡杨家林。803他们把睡得懵里懵懂的杨宝才带到了县公安局。 你们是谁？ 我们是公安局的。 你们抓我干什么？ 你难道不叫杨宝才？ 我是啊，我是杨宝才啊。 那我们没抓错人吗？ 哎呀，我清清白白的做人，规规矩矩的做生意，你们凭什么抓我？ 就凭你没有清清白白做人，不规规矩矩做生意。 你们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意思你心里不明白？ 我不明白。 那好，带进来。 进去。 怎么，认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未婚夫妇这么健忘？ 你们 杨宝才床头柜的订婚照难道是假的？这张照片总能帮你们恢复记忆吧。 我没什么好说的。 带出去走。好了，杨宝才，该你说了。 我坦白，我坦白。 好，戴黑面纱的人是谁？ 他是从缅甸来的，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从来没见过他的真面目。 那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那是两年前，那时候我与别人合伙做服装生意，都说边界上生意好做，所以我经常来往于龙陵与缅甸的边境之间。有一天晚上，生意做晚了，我独自一个人回来。我心里急，又怕路上有打劫的，就抄一条近路回去。可这条近路只是听别人说过，从来没走过。一走进去就老走也走不到头，后来左一个岔道又一个岔道，就走迷了路，在山林里转了两天，找不到回来的路。后来我发现右边林子里有棵大树上挖了块树皮，前面还有棵树也挖了树皮，像是有人做的记号。我就顺着它往前走，走了不多会儿就发现前面有座竹楼。 竹楼？ 哎，我心里一高兴就往竹楼奔去。喂，里面有人吗？有人吗？里面没有一个人，但却有桌椅之类的，一个塑料桶里还有米，靠着门的小柜上还有油盐。我是又饥又渴，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动手烧了吃了。吃饱了就在竹床上睡。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我被人推起来，才发现竹楼里已经站了四五个人，他们都说着挺生硬的汉话。 啊，你是谁？从哪里来的？ 我是魏山乡人，到这里来做生意的。 到这里做生意？ 啊，我是出来做服装生意的，我走迷了路。 嗯，一路迷到这里来了吗？ 我真是迷路的。忽然我听到一声呼哨，这几个人就围成一团，说了些我听不懂的缅话。 那个又黑又矮的人上前就要捆绑我。 干什么？ 这时候我听到一声低沉而又威严的声音。 慢。哦，黑牡丹来了。放开他。 他的汉话说得很好，可是当这个人走到烛光前的时候，吓得我差点叫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又高又瘦，穿了一身黑衣裳，脸上戴着黑面纱。 嗯， 他就这么盯了我好久啊。 有什么能证明你是迷路的？ 你们看，这是我批货的发票。哦，还有，这是我卖了服装的钱。那， 看来你是误入此地的。 哎，对，你们快放我走吧。 不要急嘛，有点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儿？ 你想不想发财呀？ 想发财。 如果有个机会，你愿不愿意干呢？ 愿意干。 好，拿货来。 他们拿出一包白色粉末，对我说：“这就是海洛因。说如果拿到广州、香港去卖，可以卖得很大价钱。” 嗯。 于是我就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了，买了80克。到广州还真卖了个大价钱。 以后你们就联手干了？ 是，后来我把未婚妻杨世琴也拉了进来。 审讯了杨宝才，803沈西经过仔细分析，觉得他的交代比较真实。一个贩毒团伙的总根已经暴露出来，是到了挖毒根的时候了。但是这次对手不一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以防功亏一篑。于是803召集了一次行动小组特别会议。 我们这次是到老林中捕捉罪犯，人生地不熟，环境复杂，难度很大。不仅在行动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就是在架网伏击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客观环境的困难。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预先多设想几个。 对。 803，我先提个问题。 好。 这些罪犯有没有准确的交货时间？ 没有，但是有规律。据杨宝才交代，一般20天，最多呢23天。最近一次距离今天已经有18天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必须在2天里赶到那儿架网伏击。 假如他们这次是23天呢？ 所以啊，我们必须做好在那等候5天的准备。 那就要带足干粮。 对。 还有，要多带点驱蚊剂之类的东西，丛林中的蚊子实在是太多了。 很对呀、到底是女同志心细啊。 就是。 还有什么？ 杨宝才要严加监视。 对， 防止他横出职场。 这个任务呢，就交给你和小李。 嗯。 好了，今天呢，大家分头做准备。明天一早出发。 是。 这是一片茂密的丛林，803沈西带着行动小组埋伏在这里已经整整3天了。竹楼独自静立在那片空地上，简陋破败，毫不起眼，就是有人路过，一眼望去定以为他是猎人的临时歇脚之处。虽然已是10月，老林里依旧闷热难熬，但是大家心里的那根弦儿却绷得紧紧的，谁也不敢有丝毫松懈。这已经是第4个夜晚，将近凌晨2点，林子里弥漫起一片大雾。 黑牡丹，这一夜又白等了。听，脚步声。 方案行动。 是。那我猜，走。老实点，我想耍花招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不敢，警官。这是接头暗号， 回答。 布谷，布谷，布谷。 这时，只见四个人已经站在竹楼前的空地上，其中一个瘦高个，穿一身黑衣服，脸上戴着黑面纱，杨宝才向他迎了上去。 啊，哈哈哈哈，杨老弟啊，啊， 黑牡丹， 啊，杨老弟啊，上次的货还顺手吗？ 顺手。 在哪儿出手的？ 上海 啊？什么？上海？ 啊，黑牡丹，你怎么了？ 啊，哈哈，没什么，没什么。 今天带多少货？ 啊，走，里面说。哎，点蜡烛。啊，杨老弟啊，咱们是亲兄弟明算账。 对对，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有多少？ 2000克。 哦，好，你点点钱。 怎么回事？蜡烛灭了。 不许动，举起手来。 啊，黑牡丹，你手下的爪牙都被抓住了，乖乖的举起手来吧。 嗯， 别动，沈西，手电。 手电筒一亮，803不由大吃一惊，只见黑牡丹站在窗前，正拿着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 你们别过来， 别过去， 不然我就开枪了。 好，我不过来。黑牡丹，你是谁？ 哼，我看你不必问了。 摘下你的黑面纱。 只要我不死，我永远不会摘下黑面纱。 啊，你害怕阳光，害怕世界。 哈哈哈哈，我生活中没有阳光，也没有世界。 那你活着只是为了犯罪？ 哼，也许吧。 话音未落，黑牡丹突然听到后面有声音，他一回头，只见小陈、小李攀窗而上。也就在他回头的同时，803一个箭步飞起，一脚踢落了黑牡丹手中的枪。 啊！哎， 摘下你的面纱， 摘下。 啊！ 一张鬼脸不害怕吗？ 你， 沈西，拿手电，给。啊！小雪，刘刚，欧阳小雪， 小雪， 你还活着？我的心早死了。 那次炸山事故中，你 这脸上的疤痕，就是那次炸山事故中留下的纪念。像不像一朵黑牡丹呐？ 你只是受了伤。 我被气浪甩到了山后，醒来以后发觉脸上都是血，有个过路的老猎人把我背到了这座竹楼里，用草药治愈了我的伤。不久我发现不远处就是国界，我不愿再看到我所熟悉的人，所以 你就跑了过去。 哼，在那个年代我们不是都狂热过吗？要解放全人类，让全球一片红啊。当时我为自己的热情所感动，所鼓舞，整整走了2天2夜才到了对面。 而今天你却犯起毒来，这反差不是太大了吗？ 后来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你可以回来。 我不是死了吗？ 没有了祖国，就等于没有了生命。也许这是我最恰当的结局。刘刚，来吧，铐上。其实你完全有其他选择。我就像路边的石子儿，一旦滚入深渊，它还会半途停下吗？不会了，它只会粉身碎骨。以前我以为你死了，你却在我心中活着。你现在活着，却在我的心里死了。 八零三沈西一行经过长达几个月的艰苦查证，行程万里，终于将一个特大的贩毒集团成员全部捉拿归案。在一个金色的暮秋，八零三写完结案报告的最后一个字，来到了看守所，将那满是破洞的军便装和那只口琴默默地递给欧阳小雪，两人长时间的凝视。突然，八零三像是承受不了这种静穆，大踏步地走出了看守所。 八零三， 哦，梁达。 八零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这样就很好。 知道吗？他流泪了。 知道。可我心在流血。这么多天，我一直以为是在做梦。总觉得一切是那么不真实。 好了，八零三，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是阳光灿烂，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梁达，你说得很对，明天比今天更好。 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找我，茫茫人世清静忠诚的八零三，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刚才播送的是追捕黑牡丹第六集，戴黑面纱的人。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音乐编辑王之倩，录音合成王青，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 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杨宝才由陈兆雄演播，杨世琴由魏思云演播，欧阳小雪由程玉珠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文贤、谭维红、姚基文、苏东升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